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同埋亲自上去普罗之外，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香港人理想人生新一页，宏愿移民顾问帮到你，台湾移民一条龙，由专业顾问为你度身订造。由申请资格评估、安排投资项目、递交投审书及领取居留证，全程陪同，令你安心更放心。 BNO 五加入移民签证一条龙服务，包括买楼、放租、子女升学同埋到步后一切生活支援，宏愿移民帮到你，快啲打查询二线62214438。62214438查询。理想人生新一页，宏愿移民帮到你，专业移民、投资移民、创业加签证。1月23号台湾移民讲座，一一同你分享。报名及查询请致电62214438，62214438，找宋生啦。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二節咁咪即係嗰個 inauguration 呢，咁間粗我都睇埋佢嘅，即係雖然我都即係冇乜興趣睇。 我冇睇 啊，你冇睇啊？ 直情唔想睇， 直情唔想睇。咁你有冇睇 Donald Trump 嗰個啊？ 有，嗰個有。啦。 你點咬都冇用嘅，即係基本上我識得嘅朋友都係浸粉嚟㗎啦，侵粉嚟㗎啦。咁冇辦法啦，即係呢啲係咩啊？ 我唔認，我係侵粉，即係我係侵嘅 supporter 啦 ，supporter 支持者， 但係未去到粉。 嗱，咁我哋公平少少嘅，咁大家知道啦，的而且確有多 fake news 嘅，即係譬如話嗰、那個咩軍管啊。啊！最後一分鐘會點點點啊咁樣，咁啊即係大家知道啦。譬如話我起碼我自己我都唔會講或者唔會寫啦。 我從來都冇講過， 從來冇講過。咁即係對呢樣嘢本身就應該理性少少嘅，因為你知道咧，其實就要即係如果真係要做呢樣嘢嘅話咧，咁你又真係孭起曬成個歷史責任噶啦。即係成功也好，失敗也好啦，係咪啊？因為即係對於美國嚟講，佢哋效忠嗰個唔係一個人，係一個憲法。個憲法寫落嚟係咁樣，咁你輸咗啦，咁咪輸咗咯，係咪啊？咁你而家你可以拗嗰樣嘢，就係你其實係冇輸到嘅。咁今日睇到一份咧，就係我而家嚟嗱 fact check 唔到噶，就係咧一份咧，就係因為佢個美國嗰個總統咧，佢臨走之嗰陣時候咧，佢卸任之前咧，佢要寫一個 note 啊，俾呢個下任嗰、那個即係個繼任人噶嘛。咁而家傳説咧就係嗰、那個字條咧就好簡單啫。Joe, you know I won。其實你知我贏嘅。咁嗱，呢個冇得 fact check 噶啦，因為可能嗰個即係大家睇咗就算嘅啦。咁 我都採取即係一個 懷疑、 半信半疑啦， 懷疑嘅態度嚟噶， 但係好少嘅，即係當笑料喺度。 嗱，佢係唔係我哋唔知啊？但呢個表達到嗰件事嘅精神啦。咁嗱，簡單嚟講咧，就係呢個即係所謂就職典禮有幾樣嘢可以大家知道嘅。第一樣嘢就係無厘頭出咗個中南海保鏢啦，即係一個中國人，主要華人嘅樣， 華裔啦， 華裔嘅樣嚟啦。咁就佢話睇到咧，就係嗰個心口嗰個扣針咧，即係嗰個胸針胸上面嗰個標誌咧，就係中南海保鏢咁。咁唔知啦，即係呢啲又等大家去 fact check 啦嚇。咁就對於譬如支持拜登或者支持民主黨嘅人咧，咁、那、嗰個即係小女孩嘅哈佛嘅學生嗰段嘅即係嗰個詩嘅演說咧，咁好多人即係讚賞啦。 咁但係簡單一句咧，就係成個 inauguration 基本上好沉悶嘅，即係反而啊 Donald Trump 嗰、那個嗰邊個趣味性就強啲啦。咁大家睇到其實佢翻去 Florida 嗰時都即係沿路都有佢嘅影帝喺度啊。好啦，咁嗱，我哋即係真正要講嘅咩就係阿黎全明文主有爆一篇文。咁呢篇文咧就係今日喺《蘋果日報》登嘅，麻煩即係技術人員咧就 show 一 show 出嚟啊。OK。咁佢嗰個即係講法就咁啊，拜登係帶領美國走出黑暗嘅最佳人選。咁咧就特朗普執政四年係令美國陷於極為嚴重嘅分裂局面。新任嘅總統拜登要將美國再度團結嚟，肯定係困難重重。因特朗普嘅影響力不會因卸任而減退，亦即是拜登亦需要將來常應付另類事實所帶來的挑戰咁啊。嗱，我即係當然啦，即係譬如大家拗佢講呢樣嘢啱唔啱，大家會即係翻口信啦。但我個疑問最大就係、是、阿文主阿伯，今時今日有好多好緊要嘅嘢要做，例如你老友，其實你應該為佢發聲嘅。近排嗰個法庭嘅狀況係咁樣，你作為一個香港喺法律界入邊一個即係極為資深嘅一個即係相當之重要嘅人物咧。即系点解呢排你唔出声？你今日为呢单嘢出声咯， 系 吓咁，我就觉得咧就即系呢个系一个嗰、那个将嗰个焦点摆个比重系完全失调嘅。即系你讲呢样做咩啫？即系系咪啊？我唔系否定你讲呢样嘢。如果你系真系关心香港，或者你作为一个喺香港一个法律界咁重要人物，点解你先前你唔会讲？有關香港同埋你嘅老友阿黎智英，佢而家身陷囹圄嘅一個咁嘅狀況，而反嚟佢講美國一啲即係都唔即係你自己都即係影響唔到或者冇任何一啲嘅貼身嘅利益嘅嘢咧，咁除咗個原因咧就係、是、話 你點知啊？ 聽我講埋先，我啱就講呢句啦，即係除非你覺得就係而家要 hedge 翻啦，先前唔講啦，即係其實最好講，如果真係要講嘅話。唔喺選舉之前，即係嗰個就職典禮之前講得㗎。咁點解要等佢就職典禮之後先至講呢樣嘢咁、至於所謂嗰個另類事實咧，其實就即係大家可以咁睇嘅。你固然 Donald Trump 或者譬如好多支持 Donald Trump 嘅都有呢啲咁嘅所謂 fake news 啦，或者 alternative facts 啦。第一樣嘢你唔可以否定喎。就係、是、拜登個仔，佢涉及嘅一啲。有可能貪污嘅情況，包括喺烏克蘭，包括喺譬如係同呢啲中國 嘅交易 咁其中一個我哋講好多次啦，咁你香港係何志平咁樣，咁係咪同佢有關？其實呢啲可以 check 噶嘛，咁你唔可以一口咬定就係呢啲嘢係所謂 alternative facts，因為點解唔係我點解我可以話唔係 alternative facts？ 因為呢啲咁嘅報導係你之前。是支持拜登的传媒例如 New York Times 和 Washington Post 那些报出来的嘛、只不过你后来你为了个选举的时候你不报的嘛。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好多次啦，你几个即是大型的这些、通讯商软件、包括 Google 啦、Amazon 啦、Twitter 啦、Facebook 啦、全部是傾斜一面嘅、咁呢啲算唔算我聽一啲 facts 咧？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是，喂，咁你講呢個問題都好偏頗嘅啫，係、嘛？ 直情就唔係 alternative facts。嗱，呢個另類事實咧，我覺得譯得唔好嘅，即係其實唔係另類， 唔係另類嚟嘅， 即係另外的事實，或者係 其實佢即係話你流嘅 事實又係，即係或咩？其實頭先台長講嗰啲 Twitter、Facebook 所做嘅所作所為，我而家李柱明我就話俾你聽，乜嘢叫做 facts？Fact 就是今场选举里面是不撚清不撚楚，不是数票数足然后 declare 边个有几多票而胜出这个选举嘛，这个是事实来的。你李柱铭你做撚了这么多年人，你有没有见过一场美国总统的选举是到今日他都没有一个很 official， 我 announce 那个州有几多张选票 VS 几多张选票，是咪到今日都冇得突然间停咗点票，然之后就突然间 CNN 第一个冲出嚟话哦拜登赢咗，呢、这个我哋系历历在目，咁呢样嘢系 facts 唔系 alternative facts 啊老爷。 屌你老母，你擘撚大隻眼，你睇新聞有冇睇噶？屌你老母，唔撚係你個助手個私家看護同你按腳嗰陣時同你屌你老母講啲新聞俾你聽啊！仆街唔家產，我屌你老母啦！我睇你啲 friend 就你幾廿歲人，即係我先唔撚屌你，你唔撚為你個 friend 發聲，你個 friend 我都覺得好同情佢。講真，我真係由 唔係我同情佢噶， 我由心 佢嗱佢今年七廿幾歲， 真係 你睇住佢哇，真係即係以前嚇。啊几咁风光，咁跟住咧铁链缠身系嘛？ 唔系好老 重返 讲，好老实讲啦、你啊唔捻俾人拉啊、你唔捻使好似黎智英咁入去受啊、其实你好彩咋，个个人都知道你收美国佬钱噶啦，即系佢哋啊，即系据吓不断嘅以讹传讹嘅事实，就话你李柱铭系收你美国佬钱咁啊。如果黎智英咁都叫勾结我个势力，咁你李柱铭系咩啊？ 嗱。撇開頭，撇開頭先嗰一講啦。咁以前佢都去白上洋游水 啊。佢直情佢你直情係勾結外國勢力，你係有實質做過。 不過佢就係贊成呢、這個即係當其時嘅最惠國待遇就延續嘅嚇。咁但係都係勾結外國勢力啊，都係勾結外國勢力啊嘛，即係係嘛。 但係佢冇影響國家安全。唔係我最嬲呢篇文，我最嬲就係、是、嗰幾句。佢話：還在本月六日的一場集會上，煽動其支持者遊行到國會山莊抗議大選舞弊，最終其支持。而且以暴力闯入国会山庄，大肆破坏，最终造成五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即系你讲紧嘅嘢，先至系 alternative facts 啊，大佬！而家特朗普喺 Twitter 里边讲嘅每一句嘢都有 digital footprint， 你系睇得翻佢讲过啲乜嘢嘅？ 佢呢个讲法咧就好简单嘅，咁但系大家知道啦，嗱，佢的而且确叫啲人去。但佢冇叫人衝入去噶嘛？佢收尾講一樣就話，即係高空面 peace 嘛。咁但係呢句説話本身就出唔到街嘛。 係，但係佢都冇叫人哋上國會山抗議大選舞弊啊嘛。即係啲事實好緊要嘛。即係冇大選舞弊，佢冇叫人哋講個 fraud， 佢示威係唔係示威緊個大選舞弊啊嘛？只不過係佢哋個制出嚟嗰個口號係示威舞弊咯。仲最難頂係其以暴力闖入國會山莊大肆破壞，即係呢樣嘢。喂，到今日嗱，咩叫 alternative facts？ 就係你每個人解讀唔同嘅事實，你都有唔同嘅説法嘛。而家你就全面 buy in 另一邊嘅説法。 唔係佢呢個係傾斜噶啦，呢、這個就冇得講噶啦。但係我哋可以補充一樣嘢，你話譬如你以暴力去闖入國會山莊啦，咁之前 BLM 佢哋計唔計數先？ 係 嗱，嗰啲又唔係國會山莊啦，但係嗰啲都係暴力嚟噶嘛。 係 嗱，去到今日都仲有㗎， 搶啦一樣， 佢搶添啦，係嘛？ 一樣 係嘛？咁你係咪 嗰啲係邊個煽動嘅呢？係咪民主黨煽動嘅呢？ 好嘅啦，嗱，你如果譬如話咧，而家美國嘅呢啲法律，即係嗰啲檢控啦，如果佢係以呢、這個即係咁李柱銘呢個講法咧，都拉得Donald Trump 嘅，因為佢煽動啊嘛，係嘛？咁即係呢個你睇到就係、是、咁，你係咪而家用一個即係法律一個？中立的角度去講翻成件事先， 所以咪就係話唔係以另類事實咯。你而家咪就係用緊另類事實去 convince 緊人咯。你都係講緊一面之詞，你都係講緊一啲未經即係證實。嗱，就算到我啊，即係去到我都唔會去界定。嗰班人係暴徒定係唔係暴徒？唔係用呢個 angle 去講，唔係你扣撚咗帽子，佢撚就係暴徒咁，大佬啊！即係你要明白點解嗰啲人會憤怒？你可以用憤怒的人民去形容呢一班人，你可以用佢哋用暴力嘅行為或者用暴力嘅手段進入國會，呢啲係喂。中文嚟啫嘛，咁撚難明咩？我唔明啊！即係點解你要扣到佢，即係扣個帽子扣得咁大？ 冇噶啦，你係爭咗一句説話未講嘛？呢個係一場政變啊嘛！即係你係啦，你爭佢你未講呢樣嘢啫嘛，就係一場政變啊嘛！咁但係你可以有權咁講，但係都冇人即係唔會出人。問題就係你係咪有更加重要嘅事情要講先？即係如果喺香港，因為嗱你如果喺美國，你寫英文，咁我覺得 OK 喎，我就唔會攞出嚟講喎。問題就係呢份蘋果，呢份蘋果一部， 你想 convince 邊個？ 你想 convince 邊個先？真係 係咪即係其實你想 convince 自己，覺得自己係啱嘅咧，阿伯？ 係啦， 即係我即係見到呢啲人，即係啲人渣嚟嘅。即係而家香港搞撚成咁，個法院搞撚成咁， 係啊， 所以所有嘅法律程序搞成咁，你點解唔寫篇文出嚟解釋下？ 我就係話，喂，去到而家咁樣。 你就不如倒不如寫一系列嘅文章，就講翻而家，譬如阿菲利普低帥佢落任啦，佢都講緊呢樣嘢噶嘛。你比佢更加資深啦， 係。 咁你講呢樣做乜春一啲？ 你不如我寧願你講撚翻法律， 係啊， 即係你咧講翻中文啦，鬼。 但係我最頂唔順嗰樣嘢就係你老友嘛， 係啊。 而且你老友唔係一個喎，你仲成班民主黨嗰班老友都俾人拉 Q 曬喎，真係。 仲有創黨成員喎， 係啊。 你講呢啲咩另類事實做乜撚嘢？即係我真係唔明乜最好笑佢好似同拜登好撚 friend 咁啊，而拜登正是帶領美國走出黑暗嘅最佳人選，因為佢為人謙信，具同理心。 我又同你同我又同佢拗下呢个问题啦，即系话，特朗普执政四年就令美国处于严重嘅分裂，即系呢个说话理论上即系都啱嘅，但系问题你冇问呢个问题嘛？点解特朗普上到台 咧？系 特朗普之所以上到台嘅原因就系因为根本个矛盾存在咗嘛， 系冇 有啲人顶唔顺，一路以嚟几即系咁多任嘅总统都冇真正处理嗰、那个。国内嘅真正矛盾啊嘛，所以佢咪上到台，所以佢上到台就系佢唔同以前嘅总统，就系佢会做翻佢选举承诺嘅嘢。咁而呢样嘢，呢个做法本身咧，就系香港嘅民主党从来都冇做过嘅。 系啊，系啊，嗰种唔系嗰种离地嗰种离谱到点咧？佢话虽然唔少人认为特朗普咧好多言行都系唔合常理同逻辑嘅，但系佢竟然有多达人口三成以上以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男性为主嘅死硬拥趸支持。你咪又系卖弄紧你嗰套，屌你啦！你读得多好捻多书啊，好捻叻啦！ 即系你话你系 blue blood， 即系你 blue blood 啦！你年轻嘅时候，屌你老母最高学府，又大律师又成，屌你老尾，你完全不食人间烟火，只食人间烟仔啦，系嘛？即系你永远，你哋所以咪你民主党咪一败涂地咯！咁捻多年，好啦，最后屌你同共产党玩，你咪卅年输捻到，屌你而家，你连输捻到连底裤 都冇埋， 底裤都冇捻埋，当捻埋条底褲。 所以阿东亮呢个说话就好，即系好感受心。喂，大佬，而家你差唔多亡党噶啦，大佬 亡咗啦， 你仲搞去美国？ 冇议席噶立法会，系咪？你仲讲埋晒呢啲？你就系唔明点解一个特朗普咁黐嘅人，佢都可以喺美国做咗四年总统，你仲未明啊？做捻咗四年啦，人哋 系啊， 你仲未明？ 嗱，我要补充一即系强调一样嘢，就系阿李柱明讲呢啲嘢咧。即系其实同佢拗就即系冇咁需要同拗，因为佢可以咁讲嘅。但我哋拗一样嘢就系、是，你而家如果要写咁嘅嘢，你就投书去美国嘅 New York Times、Washington Post 或者其他英文传媒。 劲啲。 如果你要写中文写苹果日报咧，咁呢啲嘢就好无厘头嘅，即系同而家香港嘅现状有啲，我睇唔到有完全一啲任何嘅关联喺度，除咗你话俾佢听，喂。要打国际线啦，咁咧我哋就要同翻民主党 friend 翻，嗱，即系如果系咁嘅话，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如果系咁嘅话咧，咁你就可能即系干犯咗呢个国 犯 呢 个欧 盟嗰个势力嘅啦，即系如果系咁嘅话， 因为而家 如果你嘅动机系咁嘅话， 企图都唔得噶嘛， 系啊，即系呢个亦都冇得拗，因为点解呢个就好视乎呢个执法嘅方面咧，系佢点样认为呢个动机咯，系咪啊？ 所以我反对噶，即系我反对事事依靠，即系成日要勾结美国做乜啫？系咪香港嘅事唔系自己香港自己搞嘅咩？ 话我哋从来都呢样嘢嘅，即系你而家唔好话啊，你要寄望边个人啦，寄望边个人，寄望边个人啦，即系总之 anyway 就咁样，即系你香港人，香港嘅事，即系香港人自己去承担。 可能系即系搞国际线，佢真系谂住讨好翻。 唔系，咁佢有国际线呢个系唔出奇嘅。 佢一定有， 佢一定有，都系好长期咁，同埋佢系同咗即系相当多嘅美国国会议员，资深嘅国会议员有一定嘅交情喺度。 我知啊，台长，佢一定，我哋用蓝丝用身体。佢一定係收咗美國佬錢要講呢番説話， 呢個就假設嚟， 唔係即係乜都屈，總之你萬能 key 嚟噶嘛，即係你話收咗美國佬錢啊，或者收共產黨錢咧就得啦。 係啊， 國際 key 啊，咁嗱，我哋休息一翻嚟第三節啊。